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一月二十二号，杨威力抵达再度夺下的伊谢伦要塞。在之前的一月十九号，从露西亚纳行星的兵工厂逃脱的迪修准将也会合了，还有其他各地来的义勇兵的加入，使得兵力逐渐的增加当中。 回到这里居然会感到乡愁，看来我这个人是越来越不适合待在地面上了。 因为这里没有政治家，心情比较轻松， 大概像离家出走的儿子终于回家的心情。 你有资格这样说别人吗？ 哎呀呀，你不是以侠气跟狂醉在玩革命半嘎嘎酒的雅典波罗指挥官吗？ 哼，哪像你啊，波波兰中校，如果有麻烦的话一定跑过来掺一脚，没有麻烦的话就自己制造麻烦。 你说的对，因为啊，我是没有节操跟没有区别的父母生下来的混血儿。 你这是在自夸、啊、 没有啦，还不到那种程度。 所谓物以类聚啊，对不对尤里安？ 大家好像都认为只有自己是例外的样子。 哎，有个坏消息，同盟军里面有五千多艘的舰艇往我们这儿来，打算跟我们会合。 跟我们会合，这怎么会是个坏消息呢？ 率领这批部队的是姆莱、菲谢、巴特西三个人。 你是说姆莱中将？ 那个啰里啰嗦的老爹又来喽！ 真扫兴，难得一个好好的野餐变成研修旅行了。 受邱务权所委托的姆莱一团人，为了不让帝国军发现他们的行踪，大幅度绕过同盟领域的外缘，绕了一大圈，终于快要抵达伊谢伦要塞。然而在未知边境星域的航行中，在法拉菲拉星域遭到恒星爆发的影响，导致舰队四散，经过拼命的努力终于再度编程，可是飞蟹却因过度劳累而病倒，动摇的将兵之中也有人计划要脱离，一时舰队面临解体的危机。这个时候姆莱掌控了主要的权力，加上巴特西跟苏尔压制造反者，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个危机。之后也相继发生许多事故跟造反，越过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伊谢伦要塞。随着姆莱等人的到来，真正的坏消息传到伊谢伦要塞，是一月下旬的事情。 比克谷司令长官不幸战死了。指挥官， 我听到了，这份报告没有修正的余地吗？ 从各方面接到的通讯波都报告了同样的事实。 这样啊， 什么智将，我根本就是个无可救药的低能。以比克谷长官的人品来说，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可能性非常小，可是我竟然没有预测到。 老公， 从海尼塞逃出来的时候，就算用绑架的也好，我应该把比克谷长官一起带出来的，不是吗菲利加？我如果把他带出来就好了。 不，你听我说，如果要以司令长官的人品来说的话，他是绝对不可能会答应跟你一起逃脱海尼塞的。指挥官，司令长官以他自身的意思选择了他自己的道路，如果你对长官的死感到有任何责任的话，这样反而会藐视了他的选择。 我知道了菲利加，你说得很对，我太激动了，对不起，向全舰队公布这个事实，并且下令全体将兵服丧三天， 是，指挥官。 老长官，敬你充实的一生，安息吧。 这怎么行呢？那些人平常都是充满朝气、活蹦乱跳的，现在变得这么的消沉。 又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神经线像是用钢缆做成的。比克谷元帅是一个大好人，大家会有这种反应也是很正常的。 干嘛？我好意才这么说的。我是看那些人根本就不适合这么阴沉、严肃，对不对？ 你只要担心你的补给还有经理的事情就行了。那些人呢？如果因为这点打击就从此站不起来的话，当初他们也就不会抗议同盟政府还有帝国发起这种吃力不讨好的革命战争了。照掌权者所说的话去做是最轻松不过了，可是他们竟然自己找这种苦吃，而且还做得很起劲，像是在办庙会似的。 你说的没错，这些人真笨。 一个人都没有例外。 嗯， 我之所以不能稳稳地当上后方勤务总部长的夫人，这个都是谁害的？ 可是当初你并没有反对我这么做啊！当我提出辞呈回到家了之后，你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放进了行李箱去了，不是吗？ 这是当然的了。如果说你是个会为了自己的地位弃朋友于不顾的人的话，我早就跟你离婚了，还会撑到现在？要我硬着头皮跟孩子们说你们的爸爸是个没有友情的人，这才是身为女人的耻辱。好了，老公，去把杨夫妇叫过来吧。不管再怎么悲伤，饭总是要吃啊。 我觉得我们舰队那种庙会热闹的气氛是不可或缺的。这句话呢，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因为我们是凭着侠气跟狂醉在奋战呢。而代表这种精神的杨司令官，竟然也变得这么的消沉了。 中校，我觉得你好像把你们的司令官说得像真情异兽。 我跟你说啊，因为你跟我们相处不久，所以你不知道。说起比克谷元帅，在同盟军里面是一位难得一见的老爷爷。要用过去式说他，实在是很难过的事情。就算哀悼是很自然而且是当然的，不过你不认为应该想想真正的卫灵方式吗？ 什么意思？ 就是打赢帝国军啊。 无视于方法就谈结论的话，我觉得好像不太好哎。 方法当然是交给我们的元帅去想了，他也只有这个优点而已了。 杨元帅还有过世的比克谷元帅都好幸福啊。 啊， 受到大家的崇拜，还受到大家的敬爱。 哼，但是舒奈德中校，仔细的想想，你还真是很不聪明哎。如果你留在帝国军，八成能够在皇帝莱因哈特身边辉煌腾达哦。 菲利加，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放心。 什么事？ 帝国军现在好像已经逼近了海尼塞的样子，这么一来的话，雷贝诺议长太过于看帝国的脸色，很可能会被军部的激进分子暗杀掉也说不定。 不会吧，这么严重？ 因为议长自己也做过这种示范，就在我在的时候。当然议长有身为议长必须要维护的正当性，他所贪图的并不是自己本身的安泰，不过我认为一定有人会模仿这种形式做事情的。 杨威利的预言没有多久就应验了。 部长，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吗？我记得我并没有叫你们来啊， 我才不管你们脑子里记住了哪些东西，我们之所以来这里，是我们自己要求自己来的。 你们想杀我是不是？能不能把理由说给我听呢？ 因为我们不信任你。 怎么说？ 帝国军要求你把杨威利的手机交出去，你马上交给他。如果他们要我的手机，你会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我们现在做的完全是自卫的手段，并不是想要权力才这么做的。 如果是为了自卫，那就不用了。帝国军不可能会要求要你们这些人的脑袋，因为你们并不是杨威利。 把这种做法交给我们的人就是你，议长。当初你打算牺牲杨元帅来保护你自己，不是吗？所以说，如今你会落得如此的下场，这是你自作自受的结果。 这样啊，自作自受，说不定我是自作自受，企图把我的死正当化，跟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正当化，应该是两码子事吧？我的良心跟你们的良心所负的义务是不一样的。但是无所谓了，把我杀了，换取你们的安全吧。 雷贝诺的死跟罗威尔等人的全面投降的意思，从先前抵达海尼塞的施坦梅兹舰队传报到帝国军本营。无论如何，这应该说是无血开城，于是帝国军加快脚步，一路朝着海尼塞前进。这个情报由为了收集首都方面的情报而潜伏的巴克达传到了伊谢伦要塞。 这么一来，他们等于在自己的处刑命令书上签了字。皇帝莱因哈特绝对不可能饶他们一命的。 2月9号，莱因哈特·罗格兰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踏上海尼塞地表的银河帝国皇帝。下机后，皇帝莱因哈特直接去看雷贝诺的遗体，然而时间极其短暂，连一句类似感想的话也都没有说，只是交代要好好的为他举行葬礼。刚才说的事情，把它传达给罗塔尔、米达还有妙拉三个人。 臣下不才，骚扰的陛下，实在是罪该万死，还请陛下宽恕。恳求陛下原谅微臣不利之罪。 没有必要这么绕着圈子讲话，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群众当中有一个共和主义者，他企图要取陛下您宝贵的生命。 结果那个人怎么样了？逮捕了吗？ 他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当场举枪自杀身亡了，这是弑君未遂的大罪，就算死了也不能免除他的罪。臣会尽快查明他的身份，做出应有的处置，给陛下一个交代。 不要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把他的遗体交给他的家属就好了。朕特别叮咛你，千万不可以加害他的家属。 哦， 有意见吗？你的忠诚固然可贵，但是过度的话会把朕变成鲁道夫。 是。 就像这个例子所显示的，成为征服者的皇帝莱因哈特对同盟的民众相当的宽大， 什么叫做对皇帝忠诚的誓约书？自由行星同盟只有民众选出来的元首，没有皇帝的存在。我绝对不接受不存在的人下的命令。 关于阅览国有财产名册的权利，只有履行纳税义务的同盟民众才有这个权利。另外，政府公务员是基于同盟的法律以及自己的良心在执行他们的职务。就我而言，我很爱惜我的命，不过一旦身为公仆，就必须彻底贯彻我应尽的义务不可。 这个禁书是什么？ 2月11日，有个自称为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罗格兰的人，没有法律上的资格申请参观议场。就如你所看到的。 这已经足够处以大不敬之罪。如果说你把它删除的话，这次我不予追究。 办不到。 把它删除掉。 我拒绝。 臭小子。 了不起的男人们，就是因为这种有原则的人滞留在中间以下的地位，同盟才会灭亡的。这些人不应该处罚他们。我看这样吧，只采用顺从的人来担任政务的工作好了。 属下知道了，陛下。 当然，莱因哈特也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宽大。为你们所拨出来的时间，对朕来说太贵重了。我只问你们一件事情：当你们杀害议长的时候，你们这些人的羞耻心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您的意思是我们不知羞耻，是不是？ 如果朕的话听起来还有其他意思的话，那可能是朕的表达方式不好。 我们。这可是站在那里的那位法兰指挥官，他也曾经以贵族联合军的将领跟陛下对抗作战呢、啊、可是如今他改变志节，投效在陛下的麾下。既然如此，陛下你也应该对我们宽大处置才是啊。 你听到了吗，法兰？这些人自称跟你是同类，你有什么感觉？ 这真是我无上的光荣。 好吧，法兰，朕的看法跟你是一样的。朕知道在战场以外的地方流血不是你的本意，但是朕特别命令你把这群肮脏的两脚兽处理掉，至少让宇宙的一角可以稍微干净一点。 遵旨。 处死！我要法律的保护。 以前的王朝我不知道，不过在罗格兰王朝里没有设立保护背叛者的法律，你再哀求也是没有用的。 事情果然像你预料的一模一样。 我想人类是很有可能会做出比自己想象中更卑劣千百倍的事情来。如果不是在逆境，就可以不用发现自己这么卑劣的部分。 如果说他们是地下道的污泥，那么在马尔雅迪特死去的那个老人就是高山的清泉了。白葡萄酒，倒杯白酒来给我好吗，艾米尔？不死鸟在灰烬中才能重生，没有完全烧尽是无法得到再生的。那个老人很懂得这个道理。处死那些家伙，来慰藉那个老人在天之灵吧。这是莱因哈特给死者的一项贡品。第二天，皇帝莱因哈特颁布了公告，就算以前以帝国军为敌做过战的人， 或是同盟军战死者的遗族，还有因战受伤的士兵们，朕都将给予宽厚的待遇。现在已经不是靠仇恨转动历史的时代了。 接到这个公告的时候，对同盟政府的官僚们所受的冲击可谓不小。同盟不单是在军事力量方面败给了帝国，连民主共和政体都败给了一个人的气量。这种深刻的恐怖动摇了他们的心智。事实上，在同盟的民众里面也开始产生甘愿接受帝国统治的气氛。 正因如此，正因为皇帝莱因哈特是一个明君，所以他才是民主共和制最大的敌人。 2月20号，东蔷薇园的勒令公布了。朕银河帝国的皇帝莱因哈特·罗格兰再次宣言，自由行星同盟失去名称所揭示的实质内涵，已经完全彻底的灭亡了。从今天开始，正式统治人类社会的政体只有唯一的银河帝国。同时，在过去的历史上一直在不明誉的叛军之下被抹杀的自由行星同盟的存在也加以承认。 皇帝这一招可真是辛辣，同盟在灭亡之后才第一次承认它的存在。不管怎么样都是过去的，哼，看来他们也没有力气反对这件事情了。 皇帝陛下，祝宴的准备已经完成了，请您回饭店那里去吧。 嗯。 皇帝万岁！皇帝万岁！皇帝莱因哈特万岁！皇帝万岁！皇帝万岁！ 终于走到这里来了。 皇帝莱因哈特万岁！ 我终于成为宇宙最强大的存在。但是，本来我应该可以成为比今天更强大的存在，这都是因为我一半的翅膀被我自己的罪给折断了的关系。 皇帝万岁！皇帝万岁！皇帝莱因哈特万岁！ 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2月20号，自由行星同盟结束了它长达237年的历史。 皇帝万岁！皇帝万岁！ 夢を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胸熱い交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皇帝莱因哈特宣布亲自率军夺回伊谢伦要塞，孤立无援的杨威利等人处于压倒性不利的情况，面对眼前重重的困难也非得奋战不可，只为了民主共和制的种子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发芽。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前途遥远，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